原来生意场您胆儿也大，哎，穿衣打扮您潮可潮了。哎，一身潮着呢。哎， 我在起湿疹， 不是，可一身 那得潮呀。 哎，可那个就显得你 潮流， 对， 潮流 时尚， 对对对，那时候咱他们当时讲究叫什么呀？拔子香， 对， 是不是？ 什么？ 瑞 福 香、 瑞麟香、广盛香、颐和香， 香一号，老婆头条， 左背朝南，缓的有个 欠钱影的。 对对对， 您真的那时候咱不是吹，不是捧您，哎，那时候您出门一身都是香。哎， 你先等一会儿，等兄弟，兄弟，兄弟， 一身显 这不好听的， 一身八大祥啊！ 哎， 一身的。 我那会儿是身穿八大祥， 哎 哎，脚踩内连裳，头顶马剧圆， 对， 你知道吗？我跟马迪臣，我们关系都好。 可不，没不不不不，没赶上，他没赶上咱这年头，没赶上。 是是是， 我这说什么呀？其实现在怎么这样？ 嗨， 一点都不浮夸了。 这个 打扮朴素了，咱穿这身出门啊？ 你甭问了， 就穿这身，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对， 哎 哎，转大街过小巷，眼前来到了翠华楼。你听哥哥这几句怎么样？ 嘿，合着押韵。 穿大街，过小巷，眼前来到翠华楼。 嘿嘿， 翠华楼的生意好， 嗯， 也有买也有卖， 哎， 也有那幌子，还有一个 大招牌， 大招牌。 对对对，好好好，哎， 走走走走走。二位里边请啊，二位里边请啊， 哎，呵呵呵， 嘿，我说老板，赶紧给我们哥俩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雅间，我们哥俩来点。好嘞，那么就跟我上楼吧。 哥哥，您这 啊， 哎，吃个早点还得雅间，您这穿的是低调了，这爱吃爱喝这毛病还没改。 哎，这个，你说你吃一油饼 啊， 跟你吃一鲍鱼。最后结果有区别吗？ 都吃饱了呗。 什么叫都吃饱了？是不是这盘子端上来，你吃完了之后，你不都看不见了？ 那可不嘛， 不就没了吗？ 对， 穿的一样吗？ 啊，穿的怎么？ 你说你看，我现在穿一身破衣裳 啊， 跟我穿一身这个上等的丝绸，能一样吗？ 那 没听懂吗？ 露白了。哎，我懂了，懂了，懂懂懂。 吃好的，喝好的。这东西不露富 啊！ 你穿好的、戴好的，露富了，啪，人家一看，嘿，太有钱了，过来扑扑扑，拿我三刀， 啊，对 对， 你过去人扑扑扑，把你车带扎了， 车带扎了 啊，把你扎了，怎么办？是吧？ 对不对？ 嗯， 这容易招别人嫉妒。 哦， 明白吗？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哎， 来吧，来吧，喝点吧。 怎么还又喝又喝？ 我告诉你，这你就不懂了。早上起来得喝点。 嗯，好啊，这还魂酒是吧？ 早上对，醒魂酒。 明白，来来来来来， 魂灵儿就得把这酒就得。 等等等等， 喝点啊， 喝点 喝 点喝点啊， 喝点喝点。 哎，不是哥，不是说喝点儿，您怎么又高了？您怎么？ 我这个你甭管， 哎，好好， 我这早上起来，我早上吃早点，就先来三两。 吃了，您再吃这硬早点。 哎，我得早上得三两，早上没得三两，我这一天我跟你说。 行，哥，我送您回家，我送您回家。哎， 哎，行，你嗨， 我谈判去了。 说干什么去？ 您这到家了，您到家， 我告诉你 啊， 别来这套，你知道吗？ 我哪套？ 你甭跟高丽国谈判。知道吗？你 这不是 装傻呢？啊，谈什么啊？ 我去出门谈判去了。您多歇会儿，多歇会儿。 哎， 我得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 说什么呀， 兄弟？ 嗯， 你不谈判去吗？ 对对对， 跟人谈生意去吗？ 嗯， 哥，我比你虚长几岁。 嗯，您说怎么了？ 这么多年，我， 您要干什么？这么多年您结巴了是怎么的？ 生意场上我也比你是， 您就说吧， 早混了那么， 哎。 哎， 嗯， 那么几， 您就说想怎么着？ 我嘱咐你两句。 嗯嗯， 出去跟人谈判有诀窍，知道吗？ 知道知道。 首先来说， 哥马前就可以了 啊。首先来说，不能让人看出你的底牌，知道吗？ 什么意思？ 不能让人知道你心里的底。 那 你说你掏多少钱，准备多少钱办这事儿，不能让人知道。 那怎么着呢？ 哎，不能让人知道，一开始就全方位立体式占据优势。上来之后不让盖口，咔叽就给他 哥。要说 盖， 比我有经验， 知道吗？ 哎， 我告诉 你，那我走了。 你等会儿，那个我看你这衣裳， 怎么了？ 你这穿的太普通了，